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多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

着威胁，一言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弄湿鲜血，淋湿枯竭。黄灯彻夜，山我不眠，游戏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。叫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正邪我来分辨。吹着口气 让我今晚来 play， 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是谁？爱就像 whiskey， 宁愿耐人寻味。Ooh ooh baby， 压制不住好感向你靠近。You don't make crazy，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。你的脸在身边和相片留下我的印记。专属的 driver， 听着 baby， oh I can make it， 让你亲吻坠入我的爱河，无法看见你挽着我跑眉眼， gotta ba ba ba ba ba， 非得无法再冷却。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，我已经喝掉，你说你不是我的解药，我就走掉。那时间配对都很无聊，等待慢到爆，爱丽想发明灯泡，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。好想你靠近， you don't make crazy，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。 你的眼在身边和相见留下我的印鉴，你在向我点头，我在走向前，请不要把我拒绝。就在黑夜空间里，你散发迷人气息，就在这座城市里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。你好像不太在意， no， 我却不得不想你。 而你我忽远忽近。 唇で遊ぶ。それでも。

间还没有尽头。我在水面呼吸，水滴冰水肥皂，浪花一朵朵，请你低头。外面吵得噪音，脏的东西，人的生活暂时都被冲走被淹没。我游出这里，飞向天空，像只蝴蝶，美丽的太阳破蛹打开了

醒了，现在输了，未来还是

快长大。谁能在周一福州？ 你追求什么？你忙做什么？两星期里永恒是最遥远。你说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只听见月圆时候的浪涛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！ 渴望说的漂亮，却露出了粗糙。你渴望骂的得体，却露出了尾巴。在周一福州， 你追求什么？你忙做什么？当世界里永恒是最遥远。你说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是听见月圆时候的浪涛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反常，他想也不做，只吃自己长成细菌的粪便。你在阳光下那一个蜡烛，你说我勇敢，我感受你比我懦弱。人家今天是什么，你明天就是什么，还以为自己真有满脑子的思想。自己的鞋子滴滴，鞋子滴滴，鞋子滴滴，鞋子滴滴，鞋子滴滴，鞋子滴滴发狂。鞋子滴滴，鞋子滴滴，鞋子滴滴，鞋子滴滴，我谁能在周一福州？ 你追求什么？

界。 我喜欢你胜过玛丽，穿插他是